大心地善良，经常锄强扶弱，随暴安良。喺呢个充满罪恶嘅城市里边咧，佢咧将啲坏人一一绳之于法噶，所以咧啲人咧就叫佢做城市猎人。而女主角咧就系佢嘅女秘书，亦都系佢嘅女助手。咁佢咧外形就似男仔啦。 但系内心咧就同一般女仔咧都一样咁感情丰富噶。佢同曼波喺埋一齐咧，产生好多笑话。不过咧亦都一齐解决咗好多嘅案件。总之咧，佢哋系名副其实嘅欢喜冤家。